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画趣配音。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 David 老师。 Hi there,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ing English, I'm David. 欢迎 David 老师，今天一定要 be, 一定要 to be啊，希望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轻松愉快的周一啊，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动画趣配音的课程，一起在今天节目中呢开启一个快乐的 Monday， 快乐的一周。好，今天我们要继续进行 Shrek 第29讲的学习了。在节目开始之前，咱们还是老规矩，第28讲的内容同学们还记得吗？还有好多同学已经精心准备了今天的课堂表演，都要登上我们今天 PK 的展示台。同学们，让我们首先来一起回顾一下第28讲的片段内容。 Shrek, is this true? Who cares? It's preposterous! Fiona, my love, we're but a kiss away from our happily ever after. Now kiss me! By night one way, by day another. I wanted to show you before. That explains a lot. Oh, it's disgusting! Guards! Guards! I order you to get them out of my sight! Now! Get them! Get them both! Focus, focus, focus, enough! 这样的电影情景呢，瞬间把我们拉回了上周的课堂上啊！还记得吗？这一节的内容里边 ，Shrek 呢在现场抢亲，这个时候呢，公主现出了原形，然后呢，国王气急败坏啊！当然，今天的情景是更加精彩了。首先，我们来邀请出同学们登上展示台，来展示展示上一次作业以后你们的精彩表演。同时，我们也请老师给我们给予快速的点评啊，精到的点评。第一位同学，让我们有请出金宝，一人分饰好多角儿。 Shrek, is this true? Who cares? It's preposterous.Fiona, my love, we are but a kiss away for our happily ever after. Now kiss me. By night, one way. By day, another. I wanted to show you before. Well, that explains a lot. Oh, it's disgusting! Guards! Guards! I order you to get them out of my sight! Now, get them! Get them both! No! No! 哎呦，越来越放得开了，有请老师点评。 好，我觉得他那个角色的标签插的还是挺清晰的啊，挺清晰的。给我感受呢，就是 Fiona 的温柔 ，Ogre 的粗犷，和 Lord Farquaad 的气急败坏，都能充分的体现出来啊。在这个提高上来说，需要提高的地方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气息的力度在 Lord Farquaad 身上要加强，因为他的强势是一般人不太好模仿的，必定是国王啊，身高显位，所以他的声音 Order you 那种声音不是大而是高，注意是高，我们今天学的内容呢后面都会加一个字母 H 在这个语调上，就是因为他高音的处理比较多，所以说话的时候呢要注意把高音拉上去啊，然后再结合语调，这时候需要足够的情感气力来带动它。 好，就是在男生的这个角色上呢可能这个气息啊还要加重一些些，是吧？ 对， 是的，那是老师对这些能力强的同学的一些更高的要求啊！加油啊！反正呢 ，Lord Farquhar 的今天还有更多精彩的气急败坏的表现呢。 是的， 接下来有请晨晨啊，据说他是在一个大厅里边录的哈、啊，那我觉得他应该会非常的放飞自我了。 Who cares? It's preposterous. Fiona, my love, we're but a kiss away for our happily ever after.Now kiss me. By night, one way, by day, another. I wanted to show you before. Well, that explains a lot. It's disgusting. Gods!I order you to get them out of my sight. Now! Get them! Get them both! No! Shag, Fiona! 哎呀，真是辛苦我们的男孩朋友们去尽量的扮演这种温柔的女性了。我觉得这也是欢乐的地方所在哈。有请老师点评。 我觉得刚才他朗诵的其实有相当的这种有娱乐感啊，娱乐感。一个是我觉得在读到了这个 Fiona 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可能不太像个女生啊，像一位老人啊。然后呢，这个罗尔发克的情感对位说呢，现在其实还不够准确啊，不够准确。 嗯， 对，有的地儿挺像的啊，有的地儿呢，贴的不够紧。那么在说的过程中的话呢，这个我觉得他的角色的这个差异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不容易适应的过程，在一开始啊慢慢分开了。对，我觉得如果你感觉情感的对位角色的这种划分不清楚，没事儿，只要我们能够把句子的韵语调发音气息等这些标准的东西搞好，情感是可以排到后面的。 嗯 啊，对，因为在你读的过程中，你的口腔肌肉的适应力还需要提升啊，因为英语的语言表达对口腔肌肉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细腻的啊，多少还是有些硬啊，要再柔和一些。 嗯，好。女孩的这种温柔啊，可人，可能呢对男孩来说真的是不太容易把握，所以听着好像有些虚弱哈、啊，这个声音有些虚弱，其实人家是一种温柔，是吧？但是我觉得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再慢慢的揣摩啊，可能哪天突然找到感觉了，也会越来越好。接下来有请哎 ，Warmer 登场。 Shrek, if it's true, who cares?It's preposterous, Fiona, my love. We are but a kiss away for a happily ever after. Now kiss me. By night one way, by day another. I wanted to show you before. Well, that explains a lot. It's disgusting. Gorse, I order you to get out of my sight. Now, get them both. No. 同学们说 ，Warmer 的底气真的学不来。好，刘青老师点评今天的表现。 我觉得 Warmer 说的不错 ，Warmer 说的是很好。当然，我们能想象的生活中的 Warmer 应该是一个干净利落的人啊。 嗯、 那么他在这个我觉得比较难的段子里，罗尔法克的内容发挥的我觉得很到位啊，很到位。对，Fiona 对于他来说可能有点小难度，有小难度啊，我们不知道我这个 Warmer 是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女性啊，我们没见过面，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啊，但能想象到她应该是一个什么呀，应该是一个这个比较可能比较中性啊，比较中性的一位女士，所以她扮演这个的时候呢，驾驭带有男性特征的手拿把掐啊，对，非常好。女生这块呢再稍微柔一点啊，柔一点，语调上气息上都柔一点啊，这个就这么个建议，其他都非常的好啊，节奏啊，整个韵律非常到位。 哎，同学们，现今的年代啊，这个有些有意思的事情在我们今天的课堂上表现出来了。你看，你说男孩去演女孩不太好演吧？ 女孩演女孩也不太好演。 对， 大家看是不是挺有趣的啊？那个屈培英课堂还能展现如今的这社会现象啊，大家都被这个社会磨练得特别的强大，是不是？ 对对，这个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就会发现其实要求你变得更柔，更有爱。 嗯， 所以那情感呢，来带动云语调是必然的。 是， 你通过云语调本身来说很难改变。 我们今天已经预告了今天的这一段呢，非常的温柔，可以说是非常的温柔。 非常， 就是因为要讲到关键性的什么 I love you 啊，这些语言了啊，这些语言了，那的是非常非常温柔的语气语调了。大家今天从现在开始就要积累和揣摩一下，你曾经向你的爱人表达爱的时候的那种满腔的温柔了啊。哎，我也得温柔点说，满腔的温柔了啊，那种感觉啊，满腔的温柔啊。哎，来来来，接下来是我们的家庭组上场了，我们先有请紫水晶和两个女儿登场。 Shrek, it is true. Who cares? It's preposterous. Fiona, my love, we are but a kiss away for our happily ever after. Now kiss me. By night one way, by day another. I wanted to show you before. Well, that explained a lot. Oh, it's disgusting. Guards, I order you to get that out of my sight. Now, get them both. No. 我们可以从紫水晶的两个娃娃身上啊，能够判断出来，这两个女儿一定是属于乖宝宝型的。哎，一定是乖宝宝型的，她们能够很完整的把这个作业任务给完成。同学们说，哎，两个女儿的发音越来越好了。哎，不错，我们有请老师点评。 好，那么在这个朗诵过程中呢，像菲欧娜的话，对于女孩来说，你去模仿她的话，对自己来说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菲欧娜是在整个电影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啊，所以她的声音代表着一种教养，啊，去模仿她会提升你个人的气质，所以，哎，没错，这是一个讲究气质的年代。我们看她非常无奈地说了一句话。By night one way, by day another. 他很无奈，对吧？那么 ，Lord Farquhar 是什么呢？It's disgusting. 啊，他是那种很容易气急败坏，啊，很容易暴怒的人，所以他的两个层次要拉开。 嗯。 啊， 那小朋友们不容易啊， 对于小同学来说很大。 小朋友可能女孩更不好容易去演气急败坏这种个性。 其实呢，对于你来说温柔一点，首先就先降低一下，就我们说音量，声音小一点。我们在这个有教养的人群当中，我们发现更多数这种都是和风细语的表达，声音呢绝对不会很夸张啊。是吧？你过来，这不会什么？你过来，哎，非常温柔啊。所以我们呢，整体上来说，对于有教养的语言表达，都是声音低一点， 啊、 然后 稳一点， 轻柔一点 啊，轻柔的、柔柔的那种，柔柔的。好，女孩的表现我觉得还可以啊，就是作为两个小女孩来说呢，我觉得她们尽力了啊。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妈妈带着儿子来表达。那就说男孩应该很好表达这气急败坏了吧？哎，我们来听听薄荷和他们家的儿子 Harry。 An ogre and a princess. Shrek, it is true. Who cares? It's preposterous. Fiona, my love, we're but a kiss away for happily ever after. Now kiss me. By night one way, by day another.I wanted to show you before. Well, that explains a lot. Oh, it's disgusting! Guards! I order you to get that out of my sight! Now! Get them! Get them both! No! 看这位小朋友放得开，是不是？这位小朋友啊，就有当什么，当董事长的潜质。发号施令什么的，他一点也不怯场、啊、来，有请老师点评。 我觉得这个同学的配合来说呢，都是尽了自己最大力量，做得非常好啊。那么男生通过大的声音音量 来证明了自己的这种当量啊，这个是没毛病的。而男女生的搭配整体上我觉得非常好，其实我特别建议给这样的这个小朋友来说多一些点赞， 嗯， 啊，不是点评，我觉得你们很棒，你再多读几遍，然后多做一些作品会越来越好， 嗯， 啊，这里所谓的毛病都没有本质的严重的问题， 嗯， 加油就可以啊， 好， 反复多练几遍， 嗯，好，争取这些能够成为我们的 PK 二代和 PK 的未来星啊，是吧，登上我们这个舞台你也是小明星了，自带霸总气质。那你现在都有粉丝了，你看都有人说了粉了粉了，霸总气质，呵呵，从小就靠实力吸粉了，呵呵。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一位同学哈，稍微的缓和一下哈，缓和一下，来，有请一片云。我觉得这次他的表现还不错。 Shrek, is this true? Who cares? It's preposterous. Feel not my love were but a kiss away for our happily ever after. Now kiss meby light one way, by day another. I wanted to show you before. Well, that explains a lot. Oh, it's disgusting. Guards, guards, I order you to get them out of my sight. Now, get them both. Now, now. 我是觉得他比以前更放得开一些哈，跟和以前的自己比呢，他有一些进步。注意哦，那个 night 不是 light 啊，这个呢了要分开啊哈。来，有请老师点评其他的。 我觉得越到最后的说的越好，前面会有一些小的句尾的语调的这个起伏不准确，但是我们听段子更多听的是他最后越到后面。我觉得他驾驭的反而能证明了一点，他有很强的很大的潜力。 嗯， 对，非常好。对，最后两段是很难的，但他说的驾驭的很到位。 嗯，他比起以前， 所以证明前面有些地方呢，可能是功夫不到，就是时间花的不够，多下一点功夫就没问题。 嗯，但是之所以今天选择他，是因为他有一些明显的进步，我能感觉到的啊。所以片云同学，你要加油，再接再厉，争取成为两片云、三片云、四片云啊！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老搭档组合，同学们来看看这周他们的有没有精彩表现。第一组是Young and Jim. Shrek, it is true. Who cares? It's preposterous.Feel not my love, we're about to kiss away for happily ever after. Now kiss me!、 By night, one way. By day, another. I wanted to show you before. Well, that explains a lot. It's disgusting! Girls! Girls! I want you to get them out of my sight! No! Get them! Get them both! Young同学永远是这么的气宇轩昂啊，气宇轩昂，有请老师点评。 刚才他们在你看男女搭配的时候，在角色的扮演上会轻松很多， 嗯， 所以他的力量温柔度都能上得来，所以这种搭配的话，起码从表面上听绝对说得过去啊。如果要揪细节的话呢，其实男士的声音不应该是一直的所谓的大，而是要有高、急等这些技巧，啊，所以你在节奏上和语调上的这个调整，一定是怎么样的？一定是贴合那个场景，声音大只是其中的基础要求， 嗯， 啊，对， 就说也不能只是吼和喊，它还有一些高低的层次的区别， 对， 该升升，该降降，该大大， 比如说，他说。I order you to get out of my sight. 那种感觉 I order you to get that out of my sight. Out of my sight. 整个一个字都不会塌下来，全会坚挺的，一直像云梯一样往上走，这就是有难度的啊。所以当你读这些句子的时候，你要把自己融入那个场景里，要把那种气势说出来，这是有，这是一个可以追求的点。啊， 场外评委们说，男生加强发音，女生加强情感。我也给样提一个建议啊，就是一定要注意气息连贯，因为在你的句子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地方气息都断掉了，感觉是一字一顿的，一定要声断气不断，让我们感觉到你的气还在。好，接下来这个组合是不是，接下来这个组合呢是浪奔浪流和圆圆，来听一下 Ogre and the Princess Shrek, is this true? Who cares? It's preposterous! Fiona, my love, we're about a kiss away for our happily ever after. Now kiss me! By night one way, by day another. I wanted to show you before. Well, that explains a lot. Oh, it's disgusting! Guards! Guards! I order you to get that out of my sight now! Get them both! 同学们 ，No, no, run! 同学们，这一组惊奇在哪里？乾坤颠倒了，是不是？女孩演绎的是 Lord Farquaad 的这样凶残的角色，男生演绎的是温温柔柔的 Fiona。来，勇气可嘉，有请老师点评。 我们看那个句子呢，首先看整个段子里最难的句子，大家读的怎么样？啊，还是。通过这样的句子你就能判断出它整个的控制力啊，比如说倒数的第二句话 order you to get that out of my sight， 这句话它的语调塌了啊，不要塌。那英语在读的时候呢，有的语调是抑扬顿挫的，有的则要求一口气下来，然后这口气是往上走，所以一切都源于他的场景、身份，啊，和他的情感。把这个对位好，按这个正确的方式去读，你就会自己和别人听着都会比较舒服啊。所以我建议呢，就是因为我一般听句子，听里面标杆性的句子啊，还有比较难的一些这个小点啊。所以，当然了，我们说真正难的并不是这些，最难的是那些短句。最难的是那些情感丰富细腻的句子， 嗯， 什么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这句子是最难的啊，不好 的。哎呀，今天我们要学的就是这两句了，同学们，爱中的表白怎么去表白最好最贴切？且听我们今天接下来的一一分析。好，感谢今天如上所有同学们的精彩表演，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彩。好了，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第29讲的情景学习了。这一讲的情景啊，嘿 ，Lord Farquaad 自从知道这真相以后，气急败坏的，必须得把这 Fiona 给锁起来，关起来啊，关他个一生一世。但是这个时候呢 ，Shrek 竟然大胆地向 Fiona 进行了表白，并且呢，献上了，应该说是得到了 Fiona 得到了心爱人的亲吻吧？这不就该变身了吗？结果一通华丽丽的大变。之后呢哈，大变身之后呢啊，各种星星啊烟雾啊升起了，一发现一看好像没怎么变。同时这个时候呢 Donkey 啊驾着他的飞龙闯入了教堂。哎呀，反正今天啊挺丰富的，我们来听听今天第29讲的情节。 And as for you, my wife Fiona, I'll have you locked back in that tower for the rest of your days. I will have order, I will have protection, I will hurt! All right, nobody move. I got a dragon here and I'm not afraid to use it. I'm a donkey on the edge! Celebrity marriages, they never last, do they? Go ahead, Trey. Fiona? Yes, Shrek? I love you. Really? Really, really. I love you too. You tell your friend true love's first kiss.And then take love's true form, and then take love's true form, and then take love's true form, and then take love's true form. Are you all right? Well, yes. But I don't understand. I'm supposed to be beautiful. But you are beautiful. I was hoping this would be a happy ending. 听到这样的音乐响起，觉得肯定是个 happy ending 了，是不是？就是这个情景是不是特别大片风啊？同学们能不能感觉到？所以大家要尽自己的所能把这个大片风给演绎出来啊！好，我们来看大片风的台词。第一，首先出场的呢，这个 Lord Farquaad 的他发话了啊，他说：“哼，至于你 ，Fiona， 我的妻子，我会把你锁到城堡里边度过你的余生。”此时此刻他已经非常的厌恶蔑视啊，气急败坏了。 As for you, my wife Fiona, I will have you locked back in that tower for the rest of your days. 台词很简单，有请 David 老师讲解技巧。 好，我们看 As for you, my wife Fiona、那么 And as for you, my wife，我们看关键词 you, my wife, Fiona。 那么这个句子在表达的时候呢，我们说罗尔法克的心情是非常非常颠倒的，本来是新婚夫妇，说话的时候客客气气，但是这句话用了声调却表示了质疑。 my wife 一升一降之间代表了身份上的区别，所以他用了声调啊，用了声调。那读的过程中呢，其技巧里面 and as for you 重音单词放在 you 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说代词在句子当中通常不会被重读，一旦被重读必有蹊跷，所以 you 被重读， my wife 变成声调意味着关系的破裂。 嗯， 所以这句话就是告诉你咱俩分开了，我们不在一起啊、 嗯！ 你跟我是对手啊！ 对，一秒反目哈，一秒变仇人啊！在这种厉害的关头是吧？本来自己还是个新郎，突然间变成第三者了。 对，所以读的时候呢，大家注意把握本句关键词，就可以把这句话读得很好。And as for you, my wife. 哎，老师稍微可以离那个话筒稍微远一点点。哎，好 ，OK。 好。And as for you, my wife, Fiona, Fiona 是Shrek 的台词啊，这不是 Lord Farquaad， 所以我们现在合并到了一块儿啊、 嗯， 大家注意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背景呢？那是看不起、蔑视啊、 嗯！ 你能跟他走到一起？ 嗯， 你跟谁在一起也不要跟一个怪物在一起，对吧？找一个比我还差的人。 什么玩意儿啊？还是这种心情？ 这是什么心情啊？什么品味啊 ？What kind of taste is that？ 啊，太没有品味了啊！所以，反正就是觉得，对他可能是真的非常恶心啊，非常无法接受这个过程。 等于把他自己的层次也拉低了呀？ 没错。 那都多，他觉得多难受啊！ 经常有人这么讲说，你可以离开我，但不能找一个比我差的。 哎，对，就这心情，大家都能理解。对，就这个心情，找一个不如自己，哎，什么玩意儿啊？这种心情啊，要带着 my wife Fiona、 嗯、 啊。然后接下来他用什么样的话说出了，我会把你锁到城堡里度过你的余生。 那我们再看一下 ，I'll have you locked back in that tower for the rest of your days。啊，我们看一下这句话。好，它的关键词 I have you locked back 还有 tower in that tower。 那它的停顿注意是在 tower 这个位置。 For the rest of your days 注意 rest of your days、那么这句话的关键词，大家读这几个词尤其会注意到 days rest of your days、你的余生将会在那个塔里监狱里度过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就是说，我们在 语言表达当中的一种威胁，而威胁的关键词使用一定是那个让对方最害怕的，因为 Fiona 就怕待在那个高塔里， 嗯 啊，他很不喜欢那个地方， 嗯， 所以一直试图想逃离。那这样吧，你也别逃了，我就让你待到死为止啊。所以他就会把关键词落到那里，你怕什么我给你什么啊。那么我们再看他的停顿也非常清晰，就是中间有一处这个大的停顿 tower 后面，那么前面一个微弱的停顿 I'll have you lock I'll have you lock， 其实不是说我要锁你，我会安排人把你锁在高塔， 对 啊，对，所以大家注意这个这一点 I'll have you locked back in that tower for the rest of your days 啊，读的时候一定要气急败坏， 嗯 啊，厌恶。 他那个余生那一段，我听到您就是读的特别的重，啊，而且特别加强了这种、嗯、那种气愤的心情啊。你的余生，我都会把你锁在这个城堡里面度过。 我们看到他，我在后面加了个注解，一个 H， 一个 F， 哎 ，H for the rest of your days， 啊，这句话呢就是用声调。不是，是用高音来处理，啊， 嗨、oh, ， 对， tone. 对，然后呢 ，F 代表同时还要降，这就是又肯定，又明确，还要怎么样强化，就是说，你必须在里面，一直待下去，待到此为止， 嗯， 度过你的余生。 行，那就是说得不到你就毁了你，就这意思。 对 ，Shrek 也甭想得到你。 对。这里的节奏呢要求呢其实还是很多的 I'll lock you back locked D 失去爆破 back in that tower for the rest of your days rest of 连读、 嗯、 rest of 连读这些小的地方在拉快节奏的时候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不能在这些地方出什么问题、啊、 好 这个地方呢其实反复练就可以、啊、 好这样我们来听听原因看国王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连听两遍大家争取在课堂上模仿会 And as for you, my wife Fiona I'll have you locked back in that tower for the rest of your days And as for you, my wife Fiona I'll have you locked back in that tower for the rest of your days I will have order I will have perfection I will have... 好，接下来第二句里头，他就说到了，他说我是国王，我有权力，我至高无上，我将有怎么怎么样啊？正在那高声呐喊的时候，突然间，窗户破了啊，一头飞龙恶龙冲了进来，一看，哎，上边坐着驴子，看来是驴子驾驶着使唤这条飞龙来到现场，英雄救美了，估计啊，这个时候 Lord Farquaad 爆发出一声啊的叫声。好，来看这个台词是 I am king, I will have order, I will have perfection, I will have 等等。好，这里怎么来表现？ 好，我们说国王作为一个特殊的身份，他说话的语调更多的是采取高音，这是没毛病的。大家在平时说话这么说就不合适了啊。I am king, 对吧？你这话，我是一学生 ，I'm a student。学生是挺好，但是他并不没有国王高贵，这是肯定的。所以 ，I'll have order, I'll have perfection, I'll have 那个 have 就是结束，他后面的话没说完，他读的时候呢就已经把 have 读得非常重了啊。所以你会发现他就是有点叫什么呀，最后的疯狂啊，对，怎么说先疯癫后疯狂，或者先这反正不管怎么样，他就是有点我们说。亢龙有悔到了那地步了、啊、也就该画句号了所以他会在语言表达当中表现出了一种极致啊，推出95直接到96的状态所以他的话表达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要注意要把自己变成一种什么呀高贵加上高贵的一种什么呢一种膨胀极度的膨胀啊。这也是因为他失去一切时候最后的挣扎啊， 所以他再不喊就没机会了。 哎呀，这段剖析他的心理还是非常到位的啊，又有那种权力，又有高贵，又有那种绝望，又有一种疯狂，做最后的挣扎。没办法了呀，他只能动用他的权力呀。可是你的权力能够帮你赢得真爱吗？不能啊，强扭的瓜不甜，对不对？但是他也要最后也得试一试啊。我至高无上，对不对 ？I have order, I will have perfection。这里我估计是不是就喊出来或吼出来了？这么简单的表达，是不是？ 是吼再加高音。 嗯 ，I will have perfection 啊 ，I will have。他读的时候到最后呢，真是。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自己的日子快到头了， 黔驴技穷。 Yeah, his days being a king is not going anywhere. 嗯， 是无路可走了啊。对，所以其实人都有自己的预感，他的日子不多了。His days are numbered. 啊，都能数得出来，甚至秒数。 嗯，所以他其实还带着一种发泄在里边，有可能。 对。 啊。 对 啊，所以这两句话，大家把这些丰富的情感揉捏到一个包裹里边啊，把它表现出来。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了。这个时候，砰砰砰，啊、是那个 donkey 坐着他的飞龙出现了。这个时候，这 donkey 呢，还是在这种场合，一贯是自己的那种是吧，机灵敏捷啊，话痨。啊，说 ，All right, nobody move 啊，大家别动啊，别动啊，我有一条龙，I got a dragon here, and I'm not afraid to use it， 而且会毫不犹豫的使用，特别是那像那种携带武器进入现场啊，我有枪，而且我会毫不犹豫的使用，各位你们不要动，而且呢 ，I'm a donkey on the edge， 我还是头发怒的驴，随时随地可能会搞事情。啊，他在现在呢也是有一种嘿盛气凌人的命令，照理说驴子可没这胆量，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仗龙欺人，是不是？好，我们来听听啊这个情景。 All right, nobody move. I got a dragon here and I'm not afraid to use it. I'm a donkey on the edge. All right, nobody move. I got a dragon here and I'm not afraid to use it. I'm a donkey on the edge. All right, nobody move.Got a dragon here and I'm not afraid to use it. I'm a donkey on the edge. 你看，结束了国王的这个高声呐喊以后 ，donkey 的这个也来了。看来大家这一段都不能歇口气儿啊！有请老师讲解。 好，我们看，当这个 Lord Farquaad 被干掉之后的话呢 ，donkey 出现了。donkey 呢，骑着龙说了一句 ：“All right, nobody move. 大家都别动啊。”我们说 donkey 一直是属于被追杀然后被边缘化的一个形象，那现在呢他坐在龙的身上，而且是还把国王给吃了，可以那么讲 donkey 是原地翻个身啊，平步青云，所以对于他来说终于有机会来展示自己，本身他的性格也是喜欢张扬喜欢展示的孔雀性格，所以一旦要有机会展示绝对不会放过，而他的语言表达不是为了威慑，他是为了显示自己啊，所以他的语言表达当中 I got a dragon here and I'm not afraid to use， 对吧，我这一条龙啊，我可真不介意使用一下啊，而且我也不会犹豫的啊，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他是在炫耀啊，是在炫耀啊，因为他没有说他自己，他先的是说的是龙，而后他说了 I'm a donkey on the edge， I'm a donkey on the edge， on the edge 是什么意思， 嗯，是什么意思 on the edge， 崩溃的边缘啊，就是说白了在火山口，你就推我一下吧， 嗯， 啊，你推我一下就可以了， 随时随地是可以爆发的，可以爆发，可以发狂的， 爆发，对，而且我是不负责任的 我不顾后果的不顾后果的，我随时随地可以 on the edge， 我控制不了我积极的 对，所以呢 on the edge 表达的是什么呢，表达的是请大家啊，请大家一定要知道我 donkey 很不好惹啊，请大家注意啊，所以对于他来说呢，当然他这种话的语言表达他不管怎么表达，他和 Lord Farquaad 比较起来他还是无公害的啊， 无公害的。所以一会儿到读到后面，你会发现说着说着的话题就会转。 嗯，是。 而但是我们说这个罗尔法夸不是，罗尔法夸是对别人是有害的啊，他的语言声音大背后是有杀伤力的。所以一个这个真正意义上有杀伤力的和一个只是表现出能好勇斗狠的一个人，他完全是两种情感。 嗯， 所以当地的语言表达当中表现和炫自己的因素更多一些。 嗯 I got a dragon here and I'm not afraid to use it， 对吧？然后后面 I'm a donkey on the edge， 这明显就是演员的范儿。 对，对，我发起疯来，连我自己都害怕。 对， 你们别惹我。哎，好不容易有这种扬眉吐气的机会了，我觉得 Donkey 这个时候还表演的挺好的。 对， 表演的。 所以他说 ：“I got a dragon, I got a dragon here, and I'm not afraid to use it.” 那 I got 连读啊，这一组连读非常简单。And 失去爆破 ，I'm not afraid to use it. 啊 ，I'm not afraid.你就用呗，你还 like I'm not afraid， 啊，我不介意啊，这就是比较我们说比较绕圈子的表达， 嗯 啊，对不对？ 对、 啊，你看警察说话，警察说话从来不会跟你说 I got a gun here I'm not afraid to use it， 我是有枪哦，我可告诉你，我不介意使用一下，警察是不会跟你说这个话的啊，只有你这东西不是你的，你说话的时候才兜圈子，啊啊，对 对， 所以说明这个龙。对吧，龙也不是说随便用的啊， 就是我有飞龙我怕谁，我怕谁这种感觉啊 dragon here I'm not afraid to use it 啊，这些地方关键词 dragon not afraid to use， 这不用讲大家都应该知道，把这些地方强调出来啊，那种盛气凌人要表达出来啊，看满满的劫匪气质啊，这种 对。 然后接下来 Donkey 哎，突然间画风一变哈，就变得幸灾乐祸了，自己通常的那种性格，说 Celebrity marriages they never last do they 啊，名人的婚姻都没有长久的，对不对各位啊？ Go ahead Shrek， 去吧 Shrek， 一切都给你准备好了，国王也给你干掉了，接下来该你了啊！我们来听听这一段吧。 Celebrity marriages, they never last, do they? Go ahead, Trey. Celebrity marriages, they never last, do they? Go ahead, Trey. Celebrity marriages, they never last, do they? Go ahead, Trey. 听了三遍啊，来，有请老师讲解这句话。 Okay, celebrity marriages they never last, do they? All right, celebrity marriages， 我们都知道名人的婚姻长久不了，对吧 ？They never last, do they？ 啊，所以结婚呢，不要找名人，也就是说，不要和罗尔法克结婚，他就只是这个啊，就是明示告诉大家，看怎么样，没有好的结果啊。这句话有用吗？没用，啊。但是这句话可以拉近他和大家的关系，说明 Donkey 内心还是有可爱的考拉性格，所以他跟大家还是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说一种人际感 人际距离，其实 对对，所以他这句话呢注意读的时候 Celebrity marriages they never last do they 啊，由于他所在的位置是在龙身上，又加上位置很高，他要让大家听得非常清楚，他必须语言表达当中充满了一种高音，一种高音喇叭往远处传递信号的感觉，所以他的声音高，同时也覆盖面比较大。那至少对他来说，我们目测现场也得五六百人，那你说话的时候呢，音调低了是不行的，因为传不出去啊，传不出去。Celebrity marriages they never last， 那这种感觉音调上去啊。然后再说内容，先是拉上去再说啊。 嗯， 当期呢虽然说非常的这个爱显示爱展示，但是他其实也是我们说 Shrek 的真实盟友，所以有一句我觉得非常短但是非常有贴心的话， Go ahead Shrek， 哎，这句话很到位， Go ahead Shrek，这像一个兄弟之间说的话。 嗯 嗯，对， 去吧， 这句话很暖心 啊，非常坚定的支持，非常 非常暖心的一句话啊。 Go ahead, Shrek. 去吧。 好，接下来同学们，今天的重磅来了。多重磅呢？这一场跨世纪的表白就在今天。一切新的开始，俗话说有情人终成眷属，今天眷属互相表白心意，该肉麻的该狗粮的都表达出来了。我们先来听听原因。 Fiona? Yes, Shrek? I love you. Really? Really, really. You too. Fiona? Yes, Shrek? I love you. Really? Really, really. I love you too. 天底下最简单的单词就这几个，但是要怎么把这几个单词读出、说出那种单词本身的含义呢？也就是最难的，也就是这几个。哎呦，今天咱说是上表演课，我觉得挺难的。哎呀，看老来，我请老师讲解了。 哎呀，人家一辈子说这句话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啊。 啊，是吗？感觉 那当然了， 多呀，可能男孩 面对。面对猫猫狗狗啦，很多东西都可以了，对吧？但是对人不容易。我们看第一句。 Fiona。 我们看啊，第一句，Fiona。我们看 Fiona 声调，下一句 Shrek， 对吧？ 哎。都是声调， 哎，都是声调 ，yes yes Shrek， 那么他们两个表达都是声调，这意味着什么？声调都意味着委婉， 有 亲近， 有所期待， 对，啊，那么下一句 I love you， 然后呢 ，Fiona 并没有马上的说 I love you too。我觉得整个所有的句子里，从上到下最经典的就是这个 ，Fiona 说的 ，Really？ 真的吗 ？Really？ 这个情感是最丰富的，也是我觉得最有水平的一句，啊，不是说 I love you 水平，因为他的意思太明显了，但是 Really， 他的意思比较丰富，而且他表达的也丰富。然后 Shrek 的回答还是。Really, really. 所以以后同学们，生活中表达的时候，可以问 ，Really， 回答 ，Really, really， 啊，很细腻，后面的内容很丰富，啊，非常丰富。我们再看，这时候 Fiona 说了 ，I love you too。哎，经过了前面的三个 really 的过渡之后。I love you too 的表达，我觉得更有味道啊，要比直接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好很多。好很多。一个是他经过了什么呢？经过了一个人有思考的过程，还有一个是他把温馨度提高了很多，这种温暖温度的感觉提升了很多。Really? Really, really.大家慢慢体会， 是 说我们现在能把这个 really I love you too 说清楚，一定是基于你内心的那种温暖啊，和对对方的那种包容，已经都不是说那种爱，表面的爱和迫不及待啊，那是一种心与心之间的对话的表达，不是用嘴说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Fiona 和 Shrek 之间经历那么多的误会、纷争、分歧，甚至别人的拆散，最后终于平静地在一起聊这件事的时候，那么这种感觉 这种当量是很足的。 嗯 啊， 是， 这是一种能量的交流，它不是靠自己说 的。老师讲的真好，大家在学和在演示这一段的时候，也要表达出来 Shrek 那种害羞，表白式的害羞，但是呢又不能显得假，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揣摩了，就看谁能够把这一段表达出来最能打动我们，好不好？ 对， 这个时候 是的。 这个时候呢，背景音就响起了。Fiona 这个时候默默的念了一些咒语，是不是？她是准备变身了吗？ 对，对，是的。 她那个咒语就是说 ，Until you find true love's first kiss， 直到你找到真爱，并得到他的吻，然后变成他的模样，变成他的模样，变成他的模样。哟，那这下他不是就得变成 Shrek 的模样了吗？ 对，是的。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啊，就一会儿我们讲这个。对， 好， 这几句话并不是说得很清楚， 嗯， 它是一个背景音。 是，这几句话呢，我们不作为课堂这个讲解的内容了啊，因为它就是算是一种背景音好了哈、啊。我们要着重是要讲，因为我们课堂时间不多了，我们着重要讲的是最后这几句话。他变身变完了以后，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期待，结果发现这公主变了变去还是这样啊啊，好像也还挺丑的。 对，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听看。 啊、Fiona。Fiona, are you all right? Well, yes, but I don't understand. I'm supposed to be beautiful. But you are beautiful. I was hoping this would be a happy ending. 好，就这一段啊，就到这里。他就说呢嘛，他就叫 Fiona 说，哎 ，Are you all right？ 也好吧。他变完身以后躺在了地上 ，Fiona 一看说 ，Well yes， 但是我不懂啊 ，I don't understand。我不是应该变美吗 ？I'm supposed to be beautiful。一看还是现在这样，好像挺丑的。Shrek 说 ，But you are beautiful。情人眼里出西施。然后最后 Donkey 在旁边。祝福了一句说 I was hoping this would be a happy ending， 我希望这是一个幸福的结局。好，有请老师。 好，Fiona， Fiona， 一声一降啊，表示关切，表示关切。Are you right？ Are you right？ 没事吧？还是关心关切。Well yes， 其实 Fiona 早醒了，变完形以后他已经醒了，他很清醒，但是他很害羞。 嗯 ，Well yes， but I don't understand， but I don't understand， 但是我不明白。 嗯 I'm supposed to be beautiful。 嗯 ，I'm supposed to be beautiful。 应该怎么样 ？Be supposed， 我是应该变美的呀。 嗯 ，Be supposed to 表示应该嘛，我本应该是很漂亮的呀，我为什么会这样子呢？Shrek 来一句 ，But you are beautiful。 嗯， 那么说 Shrek 到底和这句话矛不矛盾呢 ？I'm supposed to be beautiful 是因为，这个 Fiona 如果，she kissed her true love and she will become a princess again， and princess is actually a mankind， 就是一个人类，说白了， 嗯、 在他的印象当中是这个样子。 嗯， 但是他没有考虑到 true love 有可能不是人，啊，也就是说，选择了 true love 的同时，其实选择了一个人生和一个跟他一样的生活境遇和状态，这一点是对于他来说是没有想到的，啊，而 Shrek 呢来了一句 But you are beautiful， 其实 Shrek 心里有数，他肯定是不好看，但是当初认识的是美丽的 Fiona 公主。而对于 Shrek 来说 ，Shrek 喜欢的不是他的所谓的人形 ，Shrek 其实是一直在寻找所谓的真爱，而这个真爱是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人形先暂时抛到一边去，就是你的外表，啊，这是为什么他还能说得出来 ，But you are beautiful。所以话说到这里，爱表示的包容（括号包括你的缺点也能接受才叫爱）。 嗯。 因此真正的真爱是一种 unconditional love， 无条件的爱，